没有你消息，走多少公里才能忘记你？ 独来独去始终找不到你，希望同行下去的人最好还是你。 留到以后，坐着摇椅。

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，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，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，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下去，要不停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怎么改变自己。 这首歌王力宏改变自己，比起前两张虎虎生威的嘻哈唱片，改变自己是一次 boy to man 的一个转变了。与其说是改变或者说蜕变，倒不如说是一次寻找和回归。点石成金的那个人是色戒里的邝裕民，是李安，也是王力宏自己。 乱打不行，好像溺水的鲸鱼， 王麟柔我喜欢你，就有这样的一类小女生啊，苹果一样圆润的脸蛋红得要扑出来，她看着学长的半袖被风吹皱的衣角和好看的侧脸，她的爱恋就好像春风下的氢气球，鼓着上一秒的手心微微跳动着一些热气，在半空当中微微地飘着。如果你想听一首女生向男生倾诉爱慕的歌，可能刚刚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们再来听到杨坤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